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我要奔向地球，希望。 出我